more than a cameo。 各位晚上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每到周一呢，道道就会在这儿跟你准时相见哈。欢迎收看挑战新歌声，当然呢收听收看两种方式都可以。那今天呢，当然我们还是照例请到了一位嘉宾。那如果你要是关注过我们上周二的节目的话，你一定会对他特别的熟悉，因为他上周二也来了，只不过呢他是作为这个吉他手出现的哈。虽然呢也是惊艳的献出了一首歌，但是大家表示没听够，所以我再次把他请到了直播间，欢迎大千。 Hello。 是的，大千是一个非常上次来我觉得你还是很腼腆的一个人，但是这次我觉得经过上次，你觉得是不是适应了这个环境？ 对对对，我就是比较慢热而已。 是吧，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哈。 嗯， 对，上次然后直播的时候大千说只要他先唱一首，然后之后就都没有问题了。 对 对，是你不论干什么都是这样的是吗？ 就是就因为一开始我是学吉他的嘛，然后就其实也演过不少出，就以为自己不会紧张，但是第一次上台唱自己的歌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 是吧？今天大千， 但是就是我每次都是就是只要一开嗓听到声音就好了。 是的。好，那么在这个大千唱第一首歌之前呢，我还是要例行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标题就是想看到帅气又会弹唱的小哥哥吗？啊，就是我们的大千。那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就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进来了。另外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节目，现在两方是可以同步的哈。那如果你要是听音频的话呢，也会绝对给你带来听觉的盛宴和享受呢，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好了，介绍完了这么多之后呢，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哈。大千，你的微博是什么？ 我的微博就叫何大千。 对，何大千，千是张千的千。如果你看完了之后觉得哇，小哥哥好帅气，好喜欢啊，马上去 follow 一下。对，那我的微博就是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 OK， 说了这么多呢，还是马上带出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带来了很多的歌曲啊，基本上我看好像都是英文名居多。 也不是，就是比较前期写的歌。 你都是写的英文的吗？ 也就因为一开始平时听英文歌听的多。 那你英语一定很好啊。 一般 啊。是吗？那你是怎么写的？不深究这个问题。 就对，一开始听英文歌听的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唱中文歌唱的很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中文写的不太好，所以但其实后来其实也就是前面三四首是英文，后来其实都是中文，但是那些唱的比较多，我今天 是 先唱前面几首。 好的，我其实上次听完你唱英文歌，我觉得真的是就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对，那第一首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 然后第一首是我每一次演出都会放在最前面唱的。 好，那么今天也不例外。 对，叫 Leave Me Alone。 哇，好的。 这首歌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写的，其实是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写的，他写了一半，我写了一半，是这个样子。然后总的来说就是算是写给朋友的一首歌。对， 好， Leave Me Alone， 两个朋友一起写的啊，现在要留他一个人。Leave Me Alone。 好的，那现在就带给大家。 Something to waste the time by myself. When we sing together, when we talk together, when we spend the night with boring movie in my own room, just leave me alone. That's nothing I want. Just made me feel alone and find myselfMy friends, where are you and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t's so hard for me without you. Uh-huh. afternoon, read the front book, tried to find a way to explain my impractical fantasy. At the end of the party, get drunk and feel high. Wish I will have a wonderful dream on my old friend's couch. Just leave me alone. That's nothing I want.Just made me feel alone and find myself. All my friends, where are you and what I do now is so hard for me without you. Da, da, da.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 really know that you will find the brand new friend, and all I need is.A little patience and I'll be fine. And I promise I'll remember those times that we smiled together and cried. All my friendsWhere are you and what I do now is so hard for me without you. Leave me alone。对，这首歌就是别人不适合在旁边说话来着，对，要你一个人单独的唱完。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为你点赞哈、啊，就在这个视频直播上。然后刚才有一位辣条朋友，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你平时喜不喜欢吃辣条啊，小哥哥？ 啊，我平时吃东西比较健康 啊，是吗？ 对， 对， 上次好像也说过哈、啊，不怎么吃这些零食来着， 对 对， 对，好好吃饭。嗯， 好的，那大家如果要是想要什么问题，或者说想听到大千唱什么样的歌曲，也都可以点进来。对了，我们这是可以这个 KTV 点唱的，就是我们的点歌机可以随时满足你的需求。就如果你想唱什么歌的话，也是可以现场去演绎。 对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哈、啊。对，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谢谢 CCUAPYE 关注了主播。OK， 那期待着你们的点赞和小礼物。那这首歌是刚毕业的时候写的，对吧？ 对，其实也刚毕业没多久。 对啊，我就想说，你是不是刚毕业没多久？ 对， 大千是95年的。 95年， 哎呀，我的天哪，好小啊！哎呀，我瞬间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对，那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呢？ 我就是属于突然就开始进入音乐，然后就一下子就 全部。怎么还突然呢？嗯， 就是我是这种 总得有个契机什么的吧。 嗯，我吧一直其实就是学习成绩还可以， 嗯， 还不错。 我跟你说，一般就是嗯还可以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就是很好。 对，然后就是高中的时候，就突然看了一次我们高中乐队的排练， 哦， 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有意思，然后 好帅呀， 省吃俭用买了一把琴，然后还是一把假琴。 走，琴还分真假，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然后就开始弹琴，然后弹了3个月我就离开学校了，就跑到北京来弹琴了。就总的来说非常冲动。 我天哪，哎，人都说冲动是魔鬼，那当时你的家人是不是都表示非常的不解？ 就其实挺崩的，就是我妈就觉得这个孩子，哎呀， 他也太不拦我，太不拦我，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想做什么事也没人 拦 得 住，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肯定去弄上一年两年的不行，就回来重新读了。结果就没想到我就一直 学到了现在， 对，一直学到了现在。 哇，这个我觉得简直是太牛了。就一般来说，家长当然我觉得也很开明啊，一方面可能是迫于无奈，但另一方面，也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明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大千你能坚持下来还是挺不容易的。那这一坚持应该就是四五年吧，至少。 我觉得五六年，对，差不多。 五六年了， 对 对。那吉他是专门就是进了这个音乐学院之后才学的。 对，我在学校就是学吉他，就一开始是觉得哇，要成为那种 rock star、就是、 啊，对 呀、但是慢慢进来了以后，就发现这个整个环境啊，然后，自己想象的摇滚乐啊，跟实际的根本都不一样。所以说当时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就是冲动，就是那个年龄。 那你有没有后悔过？ 16、17岁的那个冲动，不后悔， 不后悔， 真的是特别享受现在的状态。 是吧？对，刚刚毕业，我觉得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路在等着你。对，因为你写的歌也很好，然后就是。各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要是一个人，咱不说红不红吧，就通俗一点来说，想火的话，我觉得还是一要有实力，二要有个性。我觉得你是这两样都可以占到的。对，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很有自己的主见。 我对音乐的构想就是一个是就是做这件事情让我成为了我从小就想成为的那种人。你看，又不用上班 啊，又不用上班，对，天可以睡到自然醒， 不用被人管，然后钻研一件事情，这都是我从小就特别期待的状态。 你知道你这种特别像什么吗？技术宅。对，真的是，也是挺宅的一种。 当然，就是我写的歌，如果能有人喜欢，如果能，能引起一部分共鸣，肯定是好的。 是的。 但是如果没有，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就是我也可以，我也愿意继续在音乐的，就是走，就继续学习，继续真正的去研究音乐，我也特别满意。 好的。我觉得就要这种心态啊，而且这么年轻还有无限的可能。 对，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开始唱第二首。对，你就把这个直播间当成你的演出现场，好不好？ 好， 对。 好， 然后我就是个报幕的。对，第二首请听什么呢？ 然后第二首我唱一首，一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家，然后他17年就去世了。 好的。 就其实我整个音乐品味还是比较复古，然后喜欢的音乐家其实差不多， 好， 就都去世了。 天哪，为什么你都喜欢去世呢？ 这一个其实已经算年纪比较小的了，然后去年去世了，叫那个 Tom Petty， 然后我要唱他的 Free Falling。 好的 ，Free Falling。 She's a good girl, loves her mama, loves Jesus, an American too. She's a good girl, crazy about Elvis, loves horses, an American too. Yeah.It's a long day living in Reseda. There's a freeway running through the yard. I'm a bad boy, 'cause I don't ever miss her. I'm a bad boy for breaking her heart, and I'm free, free falling, falling.And I'm free, free falling, falling. All the vampires live in a cedar. there's a freeway running through the yard. I'm a bad boy, 'cause I don't even miss her. I'm a bad boy for breaking her heart, and I'm free. Free falling, falling, and I'm free. Free falling, falling, free falling now and free falling now and free falling now and free falling now and free falling now and free falling now and free falling now and free. It's a long day living in Reseda. There's a freeway running through the yard. I'm a bad boy, 'cause I don't even miss her. I'm a bad boy, breaking heart, and I'm free. Free falling, falling, and I'm free. Free falling, falling, free falling, falling, free falling, falling. 哇，为大仙疯狂打 call， 我就是现场迷妹的状态。对，这如果要是一个live house 的那种演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情况。对，你之前是不是也很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演出？ 我其实就是作为歌手， 嗯， 演出就刚演半年， 刚演半年。 对， 对， 但是之前其实演过不少出，都是吉他手。 啊，吉他手。 对，而且其实我开口唱歌也不过就是一年的事情。 我的天哪，一年的时间，那你之前都在干嘛？是谁？是谁把这颗金子给掩埋了？ 因为我上一次唱 John Mayer 的歌嘛， 对啊， 就是 John Mayer 对我的意义就特别特殊 啊、 哦就是， 特殊。嗯， 看到他以后就觉得啊，好像 John Mayer 现在应该还健在吧？ 那当然，他还很年轻， 啊、对， 很年轻。 因为刚才你说你喜欢的音乐家全都去世了，我倒是啊，心口一紧。 但是他的音乐也算复古一些的、 嗯、啊，对， 但是新专辑还不错，算潮一些的。 嗯， 他就是让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可能，就是你特别渴望成为谁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去尝试，你就去尝试，你就发现了，因为从小到大也从来没有说过，就是你的声音好听啊，或者是、 没有人说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我的天哪，他们好吧？其实我第一次听你唱歌，我就觉得真的，我刚才就说了是惊艳两个字，那当然声音是非常好听的，而且很特别。 就对，就后来慢慢发现，哎，好像也能开口唱。 对啊。 试一试，其实我从小到大呢是一个还挺有表现欲的人， 是吧？ 但是又很害羞， 这是一个矛盾的人。 对，这两个东西真的不冲突。其实我很有表现的欲望，又很害羞。就小时候啊，什么小比赛啊之类的，都很愿意去参加，但是就因为很紧张啊之类的，就都不太好。然后慢慢的，就是也没有真正好好的在谁面前唱过或者怎么样，就一直觉得好像这个不可能，就弹弹琴就好了。后来慢慢的感觉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唱一下，然后就其实就是毕业了才开始自己开始唱。 我觉得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哈，就不要光是这个幕后或者是作为一个吉他手，你完全有站在主唱位置的 C 位的可能性啊。 对，所以我现在 的实力 就是尤其是比我还年轻的这些这些人们，就是真的自己的可能性太多了，你不试一下、 啊、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身上会有多少可能性。 对，有的时候就是那句话嘛，不逼自己一下你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对，你就大千就属于那种，哎，有人推他一下，把他放在这个舞台上，他开口唱了，哦，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可以的，而且唱得很好。 是的。 好，那么刚才这首歌呢是也算是致敬的一个环节啊。 对。 好，那么上半段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对，然后可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是带来你自己的吗？你想？ 对，我可以唱我自己的。 嗯，这首歌有故事没？ 我唱一首我最近刚完成的吧。 最近刚完成的。 对。 哇，好，那我们就可以抢先。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唱过这首歌？ 就是我都没录完， 还没录完呢。嗯， 就词我自己都不太熟。 真的，哇，太好了！我们这可是抢先版，抢先版哦。 就还有一会儿了嘛，我就随便唱一下这个好了。 好好好好，就是听听看，我们那个先来试听一下这首新歌。 是的。 嗯，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首歌的名字叫…… 等他先找找。 你听我说， 请你听我说， 歌词都是手写。 哇，大家可你可以给大家一个特写，对。 就这个， 这是都是手写的，这是歌词。我的天哪，看出来了，这真的是没完成的一个作品哈。好，那么 就刚刚录了一半 啊，刚刚录了一半， 完全新鲜。 好的，最新鲜的，请你听我说，来自何大千，就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才可以听到哟。 谁是完美的，不像童话故事颜色，我们总被现实分割，徘徊在梦的另一侧，我们总有迟疑的时刻，拼尽了分离的苦涩，当你在放弃的边缘，希望你记得，我不信什么空说的承诺，会枯萎的花朵不是曾者的错。哦，你听我说，其实我也懦弱，在想你的时候，那又算什么？孤单总被距离特写，情绪容易被误解，相见是又一次分别，黑夜让我感到慰藉，我知道我的假装坚强难平定你心中的摇晃，每当你找不到方向，希望你记得，我不信什么空说的承诺，会枯萎的花朵不是曾者的错。哦，你听我说，其实我也懦弱，想你的时候，那又算什么？ 哇，请你听我说，这首歌真的是能听出来还是一个比较非常新鲜的版本。 嗯， 对，这个是打算做成什么样的编曲呢？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其实我重新编了曲，就是很干净，就类似于 很干净的那种。 类似于我想一下啊，想一下，就比较像 Ed Sheeran 那种 啊。哦，我好喜欢他， 很干净的那种编曲。 对，我觉得就是一把吉他，然后几个和弦填上一些词，就是我刚才听你这首歌有一种青草味在里面，就阳光加青草，还是很阳光的一首歌。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写异地恋。 写异地恋的。 对。 哎，这是有故事的哈。那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卖个关子，大家也可以想想哈，异地恋，我相信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千你有过吗？ 是我有过、而且我谈了好多年的异地恋。 真的吗？哇，大家可以来一起吐吐槽哈，异地恋的好与坏。我们现在呢也可以这个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和一直播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关于你们异地恋的看法，包括有没有经历过也可以来说一下。好，我们稍后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耶、yeah, ！我们又回来了，很多人都等不及了哈。看到很多新朋友过来，骑士贵族、我的青春、辣沫、小虎牙来捧场，谢谢。这是17级的大咖啊，有请大咖来袭。另外呢，还有像这个苍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进来了，欢迎各位。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帅气又会弹唱的非常专业的小哥哥何大千，欢迎你。 大家好。 嗯，是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异地恋这个话题哈、可能一说到这个话题呢莫名的有一些沉重，然后但是因为跟刚才的歌有关嘛，叫做请你听我说、对吧。那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你是谈了很多年的异地恋，是不是自从你来了北京谈的就是异地恋啊？ 对。 哦，真的呀？ 基本上是。 哦， 然后就是哎，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么个情况、 是吧。那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阳光的。那你觉得异地恋是让你觉得 痛并快乐着吧，应该算是。你觉得是好的更多一些还是不好的更多一些呢？ 你就说异地恋这件事情 啊、哦、对啊对啊本身你自己的感受如何，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你先来吐吐槽。 我吧，说真的，我觉得还行。 还行。 对，因为我吧、我是比较需要独处。 哦，你需要自己的空间。 对、如果真的在这个年龄有一个女孩天天跟我在一起、我真的有点受不了。 是吧，天天、哈大千。今天看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视频特别逗，说那个恋爱的有男朋友的女孩子都是演技派，然后拧瓶盖。哎呀，实在是拧不动了，老公你帮一下。天天如果要有一个女朋友天天这样黏着你，我觉得你肯定会受不了了。 啊，对对、但是就是异地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你也不能光异地恋 啊、 就是 哦、对， 这个东西，哎呀， 它总会有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异地恋这是一种状态，但是多数还能将异地恋坚持下去的，它是有一个期限的，就是你得有一个盼头，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在一起结束这个异地恋。那如果说这个是遥遥无期的，那我觉得大部分人马上就会觉得哇，无望了。 对啊， 对吧？嗯 嗯， 所以就还是得有一个期限在那儿。 对， 嗯 嗯，哎，我对这个事情说实话 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也没太大的看法，就是 好吧， 肯定是、 嗯、 大多数人肯定会觉得不那么开心，嗯、 是吧？ 舒服， 嗯。 然后对我来说吧、 嗯， 我就是觉得两个人不在一起吧， 嗯、 有时候也会生出很多问题，也避免很多问题。 嗯，嗯嗯对 嗯， 有利有弊嘛。 对，你要说我喜欢不喜欢， 嗯、 这个真的我 也是啊。那现在结束这样的状态了吗？还是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嗯哎呀，就是一句两句说不清了。 好、 这个， 那我们还是回到音乐当中哈。对，看到很多的朋友也都这个噼里啪啦的进入到直播间，我点名点不过来了。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我们的微博啊。大千就是何大千，然后我呢就是主持人道道。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带来下半段的歌曲。那下半场我们第一首出场的是哪一首歌？ 嗯，第一首，因为我今天嗓子稍微有点累，刚才有的歌我都不敢太用力唱。 哦，是吗？ 刚才喝了一口水，好一些。我 嗯， 唱一首我就是这一张、 嗯， 也不好说这一张。 嗯 嗯，就是我在录我自己的 demo。 嗯， 然后差不多就是一个会十四五首这样的一个 demo。然后就是我近期。写的最喜欢的一首歌、 嗯、最喜欢的一首歌，嗯， 对，就是因为一直成长以来，就是我就是自以为啊、 嗯、 自以为还比同龄人想的多一点，想事情多一点、 嗯、 成熟一点， 嗯， 但是呢就是慢慢现在觉得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明白、 嗯、好， 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里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所有关键的事情， 嗯， 我觉得都根本看不到一个方法或者是答案。 哦，那我猜猜是哪首歌吧，是不是 I don't know 这首歌、 yes. 好， 嗯，然后就是这一首歌、 嗯、 基本就是这样的意思、 嗯、 就是 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是 I don't know。 好，那就把这首 I don't know 送给各位。 People, I can't guess that.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I don't know what made that be. Why all the people just cannot live it.I'll make him forget his dream, and won't make her become that fool, and won't make them to lose themselves. So let someone tell me why.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I don't know what made that be. Why all the people can't live it. So what make him forget his dream, and what make her become that fool, and what make them to loseThemselves. So let someone tell me why. If you get your heart to someone. But don't let them know.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let someone tell me why.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I don't know. 这首歌来自何大千啊，又是一首纯英文的歌曲啊。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其实特别适合唱英文歌。 对，因为唱得多，主要是 是吧？也可能就是听完了之后就习惯了，然后包括你整个这个音乐的感觉，就感觉好像跟那个英文会迷之相配。对，这首歌是在你迷茫的时候写的吗？还是说觉得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啊，怎么突然间好像觉得什么都不知道了呢？ 对，其实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很迷。因为。 是因为不知道去向还是什么？ 对，因为说实话，音乐这个东西，因为你看我其实是属于，就是入行的晚，入门的晚，然后其实到了毕业，也不过才真正学习音乐，学习了4年的时间，就对于音乐来说，只能刚入门 哦， 我深深觉得不够， 哦， 然后。就在继续读书，和那个和还是开始做一点自己的事情之间犹豫 哦， 然后 这样的， 再加上刚毕业那段时间，说实话，就是大学玩的有点疯，身体不大好，在家歇了半年。 哎，这个啊，这纯属自己的个人原因啊，个人原因造成的。 在家就歇了半年 啊，这半年基本上就是可能跟外界的一些联系就会淡很多。 基本上每天就是在家。休息休息，治治病啥的，然后， 哎，我的天哪， 然后写写歌 啊， 然后就经常，就是那段时间真的是觉得很迷，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我经过这段时间，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什么呢？ 想到什么就去做， 哦， 你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你自己一定知道。不要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啊， 你一定有那件想做的事情。 对，反正就是 只不过是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敢或者犹豫，就不要犹豫，就去做，不要管结果，尤其是你还年轻。 是的是的，就是趁着年轻，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年轻，所以你有无限的可能。 是， 就是人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所以说就是想到什么，人还是要在意第一感觉。就往往很多，就比如说像我们录音一样，录很多遍，你最后可能选的就是第一遍。 是，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保持初心，一定是这样的，你第一感觉它就是最对的。好，那么这是刚才这首歌哈。我看现在这个大千，你是也是组建了自己的一个乐队对吧？ 对， Trio 乐队。 我前半年，就因为其实我还是弹电琴弹的多 啊，是电吉他吗？还是 对，就电吉他弹的多，就是最近排练也都在排电琴，而且就没怎么演木琴的歌。说实话，我今天都有一点生疏。 真的吗？我的天哪！哎，好想期待这个现场版啊，就是插电版。对，我等我们的设备升级改造完了之后，你就可以了。 对，然后我这半年就也是和我的好朋友，我很好的朋友，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组了一个就 trio 嘛，三重奏叫 trio， 对，三重奏哦。 然后我自己唱，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是偏电声一些的，就是 很嗨。 哦，三个人也可以组一个乐队就够了。其实乐队的基本构成是三个人就可以了，是吗？ 你比如说，鼓贝斯是不能少的。 哦，鼓贝斯是不能少的。 除此之外，你再有一件和声乐器，就像键盘、吉他，就 OK 了。 哦， 就够了。就是 那你说那些五、基本上可能四人的居多，也有五人， 就肯定你编制越大，你能放的东西就越多，然后就会更好。就是其实我也希望能再多一些，但是因为一开始人多了不好协调， 哎也是哈， 其实就是人越少越锻炼自己，其实 好的，那锻炼自己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希望这个 Trio 乐队你们能够蒸蒸日上，越来越红，写出更多的好歌。那接下来是我们来欣赏一段你推荐的 MV， 还是继续来唱歌呢？由你来定。 我们可以先看 MV，可以 好好好， 我休息一下嗓子。 好的，让大千休息一下哈。今天推荐的是 Coldplay 的，这也是你喜欢的一 个 吗？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那个乐队，而且也是就以前并不听，因为就是你知道，你也知道学音乐就是容易那种觉得大众喜欢的都不好， 我不要， 就是、 对， 容易 我非喜欢小众， 哎呀，主流的东西，哎呀，不要、不要， 对， 但是这个是我弟弟特别喜欢的一个乐队，然后也是我就觉得他这么喜欢，就试着听一下，但的确是深得我心。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首歌是 Up and Up， 这也是来自 Coldplay 的一首歌曲，这是我们的嘉宾何大健推荐的，我们来欣赏一下。 Driving it again, searching for the water, hoping for the rain. Up and up, up and up. Down upon the canvas, working in a meal,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pick an Irish field. Up and up, up and up. See a bird form a diamond in a rough. See a bird soar high, but the flood is in your bloodIn your blood, underneath the storm, I remember the same. Sitting with the boys, it takes away the pain. Up and up, up and up. Saying, we're gonna get together right now. We're gonna get together somehow. We're gonna get together now.Up and up, up and up. I see the fires there in every sea. Angels in the marble wait to be free. Just need love, just need love. Get it, get it. pain when you think you had enough. Don't ever give up. 好，那刚才呢，我们是这个欣赏了。我觉得这个 MV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个性的一支哈，叫做 Up and Up， 非常好玩的一个， 是吧？这也是大千推荐给我们的理由。就那个人可以很大，然后就是或者说世界可以很大，人可以很小， 是的。 对，所以就是有一种穿越的空间感。OK， 那么接下来呢，大千又准备好了其他的歌曲啊，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原创，也是一首新歌，对不对？ 嗯，其实写出来的时间很长了，而且也录完了，就差最后的混了，然后就是一直拖着，一直弄做的不是太满意，结果还没有发，就是但是我已经演过很多很多次了， 已经演过很多很多次了。好，我们那就再演一次好不好？ 好， 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嗯， 然后这首歌叫 XY， 这首歌其实是我因为我本身感情经历不多， 很单纯哦。 对，然后这个歌是我看一个电影写的，那个电影叫《他和他的孤独情事》，特别丧的一个电影。 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非常无聊，可以说非常无聊，就是他 非常无聊的记录， 整个过程特别丧，然后到了故事的一半，才告诉你为什么这两个人这么丧。 哦，就是他们一直都很就每天耷拉个脸，也面无表情，生活很无趣， 然后就有各种冲突，然后就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就是第一遍都没有耐心看完，然后就后来又看一遍。 他有反转吗？没有反转，一直从头丧到尾，就是 到了最后其实算是一个就是 happy ending 吗？ 不是 happy ending， 不是、 啊、就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好吧， 结局。 哎，这个突然间想到一个剧叫《生活启示录》对，好吧，我们来听这首 XY。 你渴望的光芒就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反复推算没答案，以为这段路一刀剪只是绕远点又一圈，你是否需要我不再想起曾经的轮廓，别再说困惑，面对过去我们都懦弱。 祈祷，回过头可以看到你在我身后，你想要的自由，不知是否是我的等候。 这首歌叫做 XY， 对，真的很特别的一首歌，尤其是配上这个口风琴，然后就有一种另外的感觉了。对，这首歌我觉得可能跟那电影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意境吧。 对， 嗯， 其实、就 是、 是 吧，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我经常会看电影啊，就比较入戏， 是吧？ 写个歌啥的 啊。哎，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电影会哎觉得这首歌好像特别适合，然后会找你邀歌，有过这样的吗？目前暂时还没有，以后会有的。 刚刚起步嘛， 啊， 就是我很难命题，就是你要我写，但是看到什么东西，我还是代入感比较强的那种，然后自己脑洞比较大 啊、哦，脑洞比较大、所以起名这个事儿吧，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费劲的事儿。哎，不如就叫这个吧。 是的， 对， 就是一直起不到名字，一直起不到名字。其实这个歌一开始我在电脑里放的，为什么现在就叫 XY 了？其实这首歌写的就是男孩和女孩之间，就是那种两个人有问题吧，就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也不解决，就、 哦、 然后又不想分开，你又不解决， 那怎么办呢？就卡在那儿了， 对，纠结的问题。然后 XY 刚好又是 男生和 女生的染色体嘛， 哦， 刚好就像男女之间。然后这首歌一开始为什么就冠上 XY 了？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刚好在听 Coldplay 的一首歌，叫 X and Y。当然跟这歌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歌。然后那段时间一直在听，然后因为你像我们做音乐就经常做 program 的时候，就随便写一个，随便写一个，然后 最后就定这个名字。 对，我电脑里就有各种那种，就是你点开我的 Logic 的那个文件夹，就会有各种什么什么时候吃饭啊，什么什么、就是。 哎，我觉得以后你就要这么命名啊！你知道那个就是以前我一直比较关注日本的一个作曲家叫泽野弘之，他的所有的歌全都跟乱码一样的名，然后这是什么歌？你要查他的歌太费劲了。 对，那个其实就是他创作的时候，就是我经常会有那种。 对，他就是文件名命名。 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 好，那么哎呀，这今天的时间呢又到了，每次结尾都是这么仓促，还没来得及就听够歌曲哈，那只能下次再来了。期待大千今年能够有你的作品问世，好不好？ 好的，没有问题。 好的，那等你这个出专辑的时候，记得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哦。 好， 谢谢大千，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明天我们继续，接下来的节目叫做《活力 Music》，我们就明天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